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祭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老北京的东安市场是一个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大型娱乐购物场所。这地方在清初啊，是吴三桂的平西王府。吴三桂呢，是清朝的第一个异姓的汉王爷，他的府邸就在东安市场的原址。后来呢，吴三桂的叛乱被剿灭之后，这里就成了呀清朝的一个练兵场。当时呢，东安门外的街两旁有好多的店铺啊、商摊啊。因为这一带啊紧挨着紫禁城，许多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都在附近置办了宅子，可是摊贩众多呀，经常导致道路拥挤，这就直接影响了达官显贵们出入宫廷。后来呢，是住在金鱼胡同的步兵统领纳统等官员提出了咱们得整顿市容了，得修建马路，不这样不成。就这样就被摊贩呀、全都迁到了东南边的八旗兵神机营的练兵场。由于这儿临近东安门，所以呢叫做东安市场。那您知道这东安市场100多年来有什么样的变迁吗？当年在东安市场有那个相面的、算卦的，他是怎么骗人的？人是怎么被骗的呀？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，咱们游走京华，跟您说说东安市场的变迁。来，咱们说说呀，原来在东安市场里边这相面的、算卦的遭遇的有趣的事儿。东安市场，这是北京城里最早的一个市场。那由于东安市场啊，这个地理位置很好，而且交通也很便利，这样呢，他这厂子里的店铺也就越来越多了。特别是到了1900年，有一个大事儿啊，那就是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城。这样前门外大石栏被火烧成了一片的瓦砾，那儿的商贩呢也就纷纷转到了东安市场。就几年的功夫，这东安市场啊就从最早一个摆摊设点的露天市场，逐渐的就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各行各业的各类的什么商摊啊、商号啊、书店呢、包括游艺啊，我们说相声的在那里头也有撂地的啊，在这里边演出的都有，那是一个超级市场。据1933年12月的统计，当时的东安市场一共是16个经营区，包括什么呢？有什么唱官楼啊，什么青林阁呀，什么中华商场啊，什么丹桂商场啊，什么桂明商场啊，什么临济商场啊，和东庆楼啊等等吧，七个小商场，分布着各行各业的商贩925户，其中呢店铺257户，摊贩是658户。不仅是北京人，就是远道来京的中外人士到这儿也得逛一逛。

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就是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呢咱们还是我唱一个插曲，这也是清代的一个插曲，叫不贪便宜不吃亏，也叫大实话啊，啊也叫多少不，因为它都是不字的。这个词儿呢好听，不贪便宜不吃亏，不走鸿运不倒霉，不图快乐不掉泪，不为解乏谁把腿捶，人不贪心不后悔，不图享受谁受累，不为喝水不撒虽，不为放生不打围，不为求饶不下跪，不丢东西不防贼。这叫大实话啊，也可以叫没用的话。为什么？这不废话吗？都是哎，但是挺有意思啊。不贪便宜不吃亏，其实这话很有哲理啊。不贪便宜您就吃不了亏，所有吃亏的都是贪便宜的啊。这东西特好，黄花梨的，那个我们老家挖出来的，没我想换点钱，您500块钱您拿走。哎呦，老太太一想，这好啊，500块钱，我看电视上那黄花梨都得500万，赶紧给他吧，给他500块钱。一转身人家没了啊。您把这东西报价去，报价去一瞧啊，破劈柴烂棒子，一点用没有。不贪便宜不吃亏，哎，不走鸿运不倒霉，这也是真的。你们说我特倒霉，我没走过鸿运，那您还没到特倒霉呢，很正常。这人非得是先走鸿运，到了山尖上了，到了云的顶上了，忘乎所以了，自以为然了，哎，看不起任何人了，认为自己啊天是王的他是王二了，他就该倒霉了。而且这个倒霉那是往死里倒霉，不图快乐不掉泪，这更是有点这个佛言佛语的，是吧？哎，为何有苦？因为有乐啊，有乐才有苦，要是没有乐也就没有苦了。哎，不图快乐不掉泪，不为解乏谁把腿捶，这就是开玩笑了，那可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好了，我给您唱这个不贪便宜不吃亏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碳中和，找金科，金科能源，你的零碳伙伴。 权威发声，新鲜资讯，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，可听可看可信可用，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，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，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